时间来到5月22号星期六的11点08分，现在室外天气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43%，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个星期六的108000里节目有陆宇光和陈浩之在这里。陆宇光早晨。 早晨，陈浩之。早晨各位听众。 陆宇光，今个星期的其中一个国际焦点亦都是有一些新进展，就是落在以巴的问题上。不过这个问题我们转头再跟大家跟进。先讲一下美韩在美国的一个会谈。美国总统拜登就跟到访的南韩总统文在寅会谈。而这个会面亦都是有谈到一些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问题。 咁雙方咧就係喺呢個會談之後咧，就舉行聯合記者會啦，話會承諾緊密合作去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亦都話咧會喺台海和平議題上面咧係合作嘅。 係啊，咁而都見到啦，美國總統拜登就宣布咧會派遣一個新嘅特使，咁重新將個工作重點咧擺喺推動平壤放棄核計劃上面啦。而文在寅亦都話咧，拜登嘅舉動係反映美國咧喺探索同北韓外交方面嘅堅定。定承诺啊，并且都已经准备好同北韩对话啦。咁呢度系少少嘅跟进啦。 嗱，文在寅咧就系拜登上任以嚟咧就第二位面对面会谈嘅领袖啦。咁都足以见到咧系拜登咧都重视同南韩嘅关系啊。咁而佢哋咧亦都系达成咗协议咧，话会终止双边弹道飞弹嘅指导准则。咁就可以话咧就叫做解除咗一啲对南韩发展飞弹嘅一啲限制啦吓。 冇错啊！咁而家呢个时间咧，去到我哋呢一节嘅戏肉啊，转头咧，我哋都会有一位嘉宾咧嚟到同我哋讲下以巴问题。不过先听一下咧，今个星期咧以巴冲突嘅一啲进展先啦。 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外媒大楼，连日空袭造成加沙超过200人死亡。以色列亦都出动大炮向加沙开火。总理内塔尼亚胡话正在尝试震慑哈马斯，但系唔排除其他行动。 You can either conquer them, and that's always an open possibility, or you can deter them. And we are engaged right now in forceful deterrence, but I have to say we don't rule out anything.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形容以色列所作所为系国家恐怖主义。 وتدمير للبنية التحتية.وقتل للأطفال والشيوخ والنساء هو إرهاب دولة منظم تمارسه دولة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وجرائم حرب يعاقب عليها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美国同埃及介入斡船，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Israel has agreed to a mutual unconditional ceasefire to begin in less than 2 hours. 以色列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 That Hamas and the other groups in Gaza have also agreed. 巴勒斯坦人上街庆祝。 嗱，双方咧就结束长达11日嘅一个冲突啊。咁不过喺停火嘅消息之后咧，见到啊，除咗话巴勒斯坦人上街庆祝之后咧，啊，同日嘅下昼咧，亦都有开始咧发生一啲以色列警察同埋巴人示威者之间嘅冲突。 系啊，咁所以今次嘅停火协议啊，究竟会唔会话维持得耐咧？会唔会都比较脆弱咧？同埋点样睇即系呢11日嘅啲血腥冲突，同埋各国之间斡船嘅一啲工作咧？嗱，我哋直播室现场咧就请嚟咧系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嘅研究员杨庭辉，同我哋咧一齐倾下以巴问题噶。 系，杨 庭辉你好， 早晨，杨庭辉。 咁啊，杨庭辉就研究咗中东问题好多年啦，吓咁都可以同我哋喺度讲多少少咧，就究竟即系今次嗰个嘅停火嘅协议。你覺得係咪真係一個即係脆弱嘅咧？咁還是係即係都可？你自己點樣睇個前景啊？ 其實首先，如我哋講翻轉頭啦，咁其實以巴衝突嗰個根本性嘅問題咧，係喺今次停火協議裏邊係冇完全冇address 到嘅。咁其實佢只不過係雙方停止再使用武力一段時間，究竟嗰段時間係幾長冇講明。咁問題嘅根本亦都冇去。deal with 嘅，咁所以基本上咧，其實以巴你見到以巴衝突已經維持咗超過半個世紀啦。其實以往都達成咗好多停火協議嘅，咁但係幾時會 break 咗個停火協議啊？幾時會重新打過係冇人知嘅。咁由於以巴衝突嘅根本問題就係關乎到由於個 關乎到個主權問題，尤其耶路撒冷個主權問題，喺呢個問題上咧，其實曾經試過有好多總統，美國總統都嘗試過介入過去，提出兩國方案去嘗試去梳理呢個問題，但係每一次和談都唔能夠達成一啲好實際性嘅成果。不特止就係以巴衝突就不斷咁發生，咁基本上我相信喺未來一段時間都唔會話真正係見到以巴真正係有達成和談嘅希望。 嗯，因為都補充少少，其實今次咧。雙方似乎對於嗰個停火協議嘅解讀都有一啲唔同嘅，譬如你見到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就話，而家針對加沙嘅軍事行動就攞到重大嘅成功啦，咁亦都係達成咗所有嘅軍事嘅目標，重挫哈馬斯。不過哈馬斯對於停火協議都有一啲唔同嘅講法，譬如就係話都係取決於究竟以軍嘅反應會係點。如果以軍係會繼續有行動嘅時候，或者係違反所謂嘅停火嘅協議嘅時候咧，就會作出反制。大家對於停火嗰個協議背後嘅一啲條件咧，那個理解都有唔同。 係，咁咧首先要講翻咧，其實首先。大家雙方咧要使用武力，都要去直立自己使用武力。咁當然哈馬斯就會覺得係以色列冒犯咗巴勒斯坦人，咁佢哋先有呢個使用武力嘅正當性啦。咁但係對以色列嗰邊嚟講咧，佢就覺得係哈馬斯首先發動一啲無差別嘅火箭嘅攻擊，咁就係傷害咗呢個國家安全，傷害咗佢本國嘅人民。咁佢先有呢個說服力去到使用武力去空。攻击嘅，其实双方都需要拿一啲嘅理由去到去建立自己使用武力。咁但系与此同时，佢哋都要向自己国，即系向自己嘅支持者交代。咁喺达成呢个停火协议嘅时候，当然系各自解读啦，大家都拿住一啲对自己有利嘅部分啦。咁但系双方都唔可以话认输噶嘛，呢个部分。咁大家就话自己系胜利啦。咁啊，当然又以哈马斯就觉得一方面佢就能够成功发射到一啲火箭炮去伤害到呢个以色列人民。咁其实佢哋唔系完全脆弱嘅，佢哋都唔系完全挨打嘅。咁但系实际上哈马斯亦都知道自己实际上同以色列打落去系冇一个胜算嘅。咁所以其实停火嚟讲，其实对哈马斯唔系话完全冇个好处，而且佢实际上都有啲嘅政治嘅成果系拎到翻。咁但系对以色列嚟讲，调翻转，咁其实佢虽然一方面就话自己有呢个自卫嘅正当性啫，但系与此同时，其实大家都见到佢空袭，其实系伤害咗好多无辜嘅平民嘅。咁其实喺国际上都面对住好大嘅压力。咁当然，其实右翼嗰边就好想继续打落去啦。咁但系与此同时，佢面对住好大嘅国际压力，其实佢都有需要呢个系去停火，咁佢當然佢唔可以話自己就輸曬咁樣，所以佢就話自己都能夠係取得個勝利，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佢咁就願意接受停火協議咁樣。 咁點睇今次咧個停火協議咧都係有美國同埋埃及去到介入斡旋啦。咁其中美國嗰個取態咧，大家都係好值得討論嘅，因為咧就美國總統拜登咧都係承認咧係以色列有一個自衛權啦。咁亦都咧就係有啲報道話咧係之前咧其實係以巴衝突之前。都有啲講法話咧，係美國就賣咗一啲嘅軍火俾以色列啊，咁樣咁都引嚟咧就係美國國內啊一啲民主黨進步派嘅抨擊啦，咁但係咧就之後咧亦都係美國積極咧去到介入，要求咧係雙方去到停火停手咁樣。咁點樣睇美國呢個取態咧？其實係點樣去睇啊？拜登嘅對於以巴問題嘅一啲嘅睇法咧？ 係或者我哋講翻轉頭少少先啦，其實。拜登其實同內塔尼亞胡其實佢哋兩個係相識咗差唔多超過30多年嘅。其實當拜登係呢個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成員，內塔尼亞胡喺1980年代係呢個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就已經喺以巴問題上交過手。更加就喺10年前，大概美國副總統拜登其實佢都曾經去到訪過以色列，咁內塔尼亞胡都有啲小動作俾個拜登睇嘅。其實雙方都好熟悉大家嗰個諗法噶啦，咁但係內塔尼亞胡最擔心嘅就係拜登上場之後咧，其實美國喺中東嘅問題上咧就會重返奧巴馬嘅路線啦，咁即係會比較親近呢個伊朗，同埋呢個可能喺以巴嘅問題上冇咁偏袒呢個以色列啦。所以其實佢早前已經喺伊朗問題上就繞過咗美方對呢個伊朗採取咗行動啦。咁就內塔尼亞胡都唔排除想借呢個新一輪以巴衝突，咁就要試一試拜登嘅底線先。咁雖然 佢都清楚拜登唔係喺好清好喺私下唔係好支持內塔尼亞胡嘅立場。咁但係作為一個美國總統，佢要兼顧嘅嘢，同埋佢當時係只係一個外交，即係喺呢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成員或者係副總統，佢要兼顧嘅嘢可能唔同。拜登亦都唔可能單純將自己嘅立場凌駕於國呢個國家嘅利益啦。咁所以其實與此同時，拜登就受到，正如你頭先所講，受到民主黨其實係有一班傳統嘅支持以色列嘅派別啦，與此同時亦都有呢個進步派嘅角力。其實就單單民主黨內部已經有一啲分歧嘅聲音，加埋全國親以色列同埋有啲係支持巴勒斯坦嘅唔同嘅聲音，喺今次嘅事題議題嚟講，其實佢哋嘅聲音係更加分裂嘅。咁所以其實就受到呢不同的力量拉扯的时候，你会见到其实拜登那个回应其实都不能够非常一致。咁当然如果站在传统美国总统的立场来讲，他不可以说不支持以色列，因为这个是基本上是无论两党的人上了去做总统，其实基本上都不能够太违反支持这个以色列的公开立场。咁但是所以他就会强势好像很下意识强调了以色列有这个合法的自卫权。咁但是其实与此同时他都明白到以色列那里是发生的咩事嘅，咁加埋有呢个国际嘅压力喺底下咧，佢就好快要促请双方去停火咯。咁甚至有报道回应就话，拜登表面上就一贯支持呢、这个以色列，但实施底下就已经向咗内塔尼亚胡施压嘅。咁对于我个人嘅睇法嚟讲，其实拜登原先咧就冇好打算好积极咁样去将呢个以巴问题就放喺优先嘅处理嘅议程上边嘅。因为你会见到其实中美嘅大国博弈啊、伊朗核问题啊、全球暖化、国内经济啊等等呢啲嘅议题，先系佢比较相对关注嘅议题。甚至如果只系讲中东嚟讲，修补同伊朗嘅关系啊，重整呢、这个同呢、这个沙特阿拉伯嘅关系啊，甚至系撤军阿富汗等等嘅议题，都好似系比以巴冲突更加优先去处理咯。咁而事实上其实因为唔好积极去处理以巴呢个问题咧，其实系牵涉到两个层面嘅，一就系、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積怨實在太深、拜登都實在很難說單憑他在任期之內就能夠很妥善去解決到他深層次的矛盾。其實在克林頓時期都曾經提出過一個兩國的方案，容許巴勒斯坦就在西岸那裡立國、但由於巴勒斯坦呢他就不滿意未能夠擁有這個耶路撒冷的主權、令到和談告吹。 其實說到現在真的在這個衝突之後，即係兩國講緊以巴嘅一個和平嘅前路，其實所謂嘅兩國方案，而家雖然拜登都話即係堅持採取一個兩國嘅解決方案啦，但係呢一個兩國解決方案嘅前路，其實嗰個機會又有幾大咧？ 其實我就個人嚟講就唔係好樂觀嘅，咁因為咧歷屆總統都曾經嘗試過提出呢個方案，但其實根本嘅問題就係耶路撒冷嘅主權。咁喺一旦牽涉到耶路撒冷嘅主權嘅時候，巴勒斯坦同埋以色列都唔願意去到作出退讓咯。你見到喺克林頓時期，其實都容許巴勒斯坦人喺西岸立國，甚至俾佢哋擁有西岸 95% 嘅主權嘅時候，咁但係一旦牽涉到耶路撒冷嗰個主權就冇得退讓，咁巴勒斯坦唔願意和談。咁但係巴勒斯坦同唔願意和談之後，佢每一次同以色列佢發生衝突，其實佢都係唔夠以色列打。咁其實變相佢往後嘅議價嘅籌碼就越嚟越低咯。咁所以基本上而家去到特朗普年代，佢甚至容許內塔尼亞胡係吞併埋巴人喺西岸嘅領土。咁所以基本上你見到喺現實政治嚟講，其實巴勒斯坦其實佢嘅議價能力係相當之低嘅。咁與此同時，內塔尼亞胡佢亦都唔會願意喺呢個問題再出一個妥協，佢不但只係唔容許巴勒斯坦建立一個強大國度，而且其實佢在西岸啊，甚至喺加沙做了很多封鎖殖民的措施啊，令到巴勒斯坦其實喺呢個問題上其實佢冇乜議價嘅能力咯。咁我相信與此同時就係究竟其實 巴勒斯坦人其實佢哋所謂嘅領袖啦，咁其實佢哋有幾大嘅決心去改善呢、這個巴勒斯坦人嘅福祉咧？咁其實你見到哈馬斯其實佢都會將個議程優先擺喺同呢個以色列博火，而唔係諗方法去解決呢、這個去改善呢個巴勒斯坦人嗰個民生個問題咯。你會見到儘管其實哈馬斯其實喺呢、這個即係同以色列博火期間，可能會得到更多嘅巴勒斯坦人嘅同情甚至支持，但係實際上佢哋都係冇辦法可以解決到巴勒斯坦嘅問題咯。 咁反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嚟緊要迫切去解決嘅議題，就可能係咪要重啟翻個選舉，同埋點樣爭取翻巴勒斯坦人嘅一啲信任咧？ 我相信是不容易的，因为呢其实现在上台那个是阿巴斯呢，那他就在上个月的时候呢，那他就他就 以暂 缓了个选举啦，那其实他表面的理由就是以色列他就不用，因为以色列不容许他在耶路撒冷附近那里举行选举，但实际上就见到阿巴斯其实他自己都有些担心是会输了这个选举咯。但是其实但与此同时讲返转头的就是哈马斯尽管在近年呢好像的声势都挺好大，但其实呢不要忽视其实有相当部分的巴勒斯坦人其实对哈马斯其实他自己都不是十分之信任的，其实是有曾经有做过一些研究调查显示呢，其实巴勒斯坦的人呢其实他宁愿是接纳一个一国方案，就是他在以色列的国度里面享有公民权利，都不想under 呢個哈馬斯，原因是因為哈馬斯為了係佢鞏固佢嘅權力，佢係用咗啲恐怖嘅統治手法，甚至係呢個鎮壓異見嘅。其實對啲巴勒斯坦人嚟講，其實佢哋都好清楚究竟發生咩事，所以其實佢哋都唔係完全話信任曬呢個哈馬斯嘅。 係啊，明白。 好啊，咁都唔該曬，今日咧就係由阿楊廷輝啊，係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咧，同我哋分析咗以巴衝突嘅。跟住落嚟，陳浩之後，我哋都講一講其他嘅話題啦。咁包括咧就係今個禮拜咧，就美國總統拜登咧就簽署咗打擊針對亞裔嘅仇恨犯罪噃。 冇錯啊，咁啊，今個星期嘅人民足印啦，亦都會請嚟我哋嘅朋友啊，嚴建容咧，同我哋講下咧，而家美國當地嘅一啲針對亞裔嘅暴力事件啊。 十万八千里，人民足印。 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在全美各地频频发生，有亚裔长者在家门外晨运的时候突然被人推跌致死，亦都有长者无故被人打被拮伤。亚特兰大的按摩院枪击案，六名亚裔女人被杀，引起全国关注，亦都触发全美多场反对仇视亚裔的集会。根据加州 San Bernardino 州立大学的统计，今年首季全美16个大城市警方收到的反亚裔仇恨犯罪报案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164%。 纽约和三藩市今年头三个月分别有42宗和12宗，多过去年全年的总数。但有专家指出，数字未必反映真实的情况，因为有不少仇恨罪案的受害者因为怕事等原因而没有报案。值得一提的是，不是所有亚裔无故遇袭案都被警方列为仇恨犯罪，地检署亦都未必会以仇恨罪起诉疑犯。有地方检察官就指出，以仇恨罪作出检控要有证据证明犯案动机涉及种族偏见。根据停止仇恨亚太裔报告中心的数字，自去年三月中到今年三月，中心收到大概6600宗针对亚太裔的仇恨事件报告，当中超过四成涉及华裔，发生在加州的事件亦都占四成。总统拜登谴责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表示自从新型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反亚裔暴力事件急增，美国不能保持沉默，必须采取行动。国会近期亦都通过反仇恨犯罪法案。有评论认为，仇恨亚裔的问题受到关注以及国会采取应对行动是重要的一步，但对于亚裔社区的小市民来讲，就似乎是远水不能够近火，仇恨犯罪未有停止，亦都抹不去市民心里面的阴影。仇恨犯罪之外，还有针对亚裔的暴力抢劫案。三藩市湾区有不少华裔长者，由于担心安全问题，即使疫情缓和都不敢出街。就算是比较年轻的华人，有些人亦都不敢独自外出散步。而 家啲贼会揸车喺邻近嘅社区揾目标，锁定目标之后，持枪匪徒就落车抢走财物，有时更加会袭击受害人。暴力事件频频发生，有热心社区人士组织义工队，自发喺三藩市同屋伦华埠巡逻，亦都有热心市民义务陪伴需要出外嘅长者。有武术教练免费开班教智慧术，消息一出就有几百名华人报名。 唔该晒，喺美国三藩市湾区电视台 KTSF 嘅记者严建荣啊，讲到美国总统拜登今个星期签署嘅呢一个法案咧，个名系新冠仇恨犯罪法案啊，咁就呢个法案系由民主党参议员广野庆子啦，同埋民主党众议员孟超文咧系发起噶。 咁法案系讲咩咧？咁内容就包括咧，就要求司法部就指派专员去到加快调查系针对亚裔仇恨嘅啲罪案啦。咁而另外咧，亦都话会协助地方同埋州嘅执法部门咧，就建立一啲多语言嘅网上举报系统，又会话会系增加公众教育啦，咁就指导一啲嘅方针，去到避免咧喺描述新冠疫情嘅时候咧，就用上一啲歧视性嘅语言。 系啊，睇翻美国过去一年都针对亚裔嘅暴力事件都增加啦，咁现任总统拜登喺上任嘅第一个星期都签署咗行政命令，基本上咧都禁止咗喺联邦政府入边咧使用一啲即系带有歧视性嘅一啲字眼噶啦。咁啊，讲到呢一个歧视亚裔嘅问题嘅到呢一度啦，差唔多。跟住咧，我哋新闻翻嚟咧，又再继续有第二节嘅十万八千里节目啊，同大家讲下其他嘅国际新闻议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实政原卓议员田北辰话：，综合不同渠道了解，除非本港出现大事，有信心本港与内地恢复通关是坐四望三，即是第四季一定通关。现时视乎能不能够在第三季实行。田北辰说，其中要做到与深圳通关取决于接种率，另外容许进入深圳的条件亦都包括完成接种疫苗，要检验抗体水平，如果没有打针人士仍然要接受14日检疫。出席同一节目的行政会议成员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健说，现时与内地的通关阻碍是本港的接种率仍然偏低，加上内地出现零星个案，内地官员对通关有疑虑，他认为谷针没什么大不了，提出本港先同澳门开通的可行性，让港人到当地舒展，同时了解开通效果。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说，当局以往每年处理的有限度注册申请只是双位数，要解决医疗人手不足问题是杯水车薪。现时本港公营机构欠缺700个医生，他个人估算政府提出修例，让非本地培训属香港永久居民的医生以特别注册的形式在公营机构工作最少5年，通过评核认为满意之后就可以免试正式注册，是打开一道小门，每年可以吸纳200至300名医生回港，相信有助舒缓目前的问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在新方案之下，非本地培训医生在公营机构工作的5年期间，每年都会接受评核。未有专科资历的非本地培训医生在香港接受专科培训之后，亦都需要再接受全面考核，并非完全无需考试。他又认为对医学界而言，考试成绩好并非代表医术好，反而上司对于医生在病房工作的评核会更加透彻。云南和青海分别发生地震，云南省大理州阳碧县的6.4级地震增加至3人死亡，27人受伤， 全县超过20,000户受灾。由于灾区主要处于贫困山区，当局话受灾程度深，救灾难度大，恢复重建任务艰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马多县的地震为 7.4 级，目前未接到有人死亡的报告，但是镇区附近有公路桥梁倒塌，车辆无法通行。南韩过去一日新增66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增加超过100宗，同日多4名确诊患者死亡，累计135,300多人染疫，1,926人不治。新确诊个案之中有633宗是社区感染，其中首尔和京畿道分别占205和163宗。东南部城市大邱亦都增加55人染病，而33宗境外输入病例之中有10宗来自中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骤雨增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快线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咁而家大交通咧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沙田路近御田苑。就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近御田苑。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芝劳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嘅龙尾去到近东山台。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咁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喺津桥。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同埋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特区政府咧买咗东京奥运嘅转播权，不如我哋又听听听众嘅一啲嘅睇法啦。你好，刘生， 你攞香港纳税人嘅钱系暗地里去做呢件事，得益者全部都系啲商家，佢哋有广告收入啊嘛。 吴生你好， 益我哋香港市民啫嘛，你点会去益商家啫？市民都有得睇啊嘛，好似得我哋咁嘅老人家坐喺屋企睇咩啫？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我知计划为2019至2021年获攀学士或以上学位嘅香港居民提供喺大湾区工作同发展事业嘅机会，所有职位月薪仲唔会少过18,000元。 参加计划嘅雇主亦可以申请津贴， 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gbayes 或打29690446。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陆宇光，翻到第二节嘅十万八千里节目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先同大家讲下，亦都系琴日嘅一个新闻啦，就系讲紧 BBC 咧发表咗一个新嘅调查报告咧，系承认记者透过欺诈手段咧，有史咧已故嘅戴安娜王妃喺1995年接受访问。 咁呢个访问咧就系都非常之震撼啦，因为当时咧戴安娜王妃咧就系证实咗佢同埋查理斯王子之间咧有第三者。 者嘅咁爆炸性嘅內容啦，亦都令到咧之後咧係可以觸發到話係阿戴飛同埋查理斯咧係之後離婚啦，亦都咧係再有好多嘅傳媒咧就跟蹤阿戴飛啦，以至到佢喺1997年咧就係車禍身亡，一連串嘅事件嘅。嗱，今次嘅調查報告咧就係一位退休法官戴森所做嘅，咁就係話咧係1995年啦嚇，咁當時就尚未成名嘅一位記者叫做巴希爾，就話佢咧就偽造一啲嘅銀行結算單啊，就令到咧戴安娜王妃就誤以為有安全嘅部門用錢咧就收買咗佢嘅前任私人秘書、前任家僕，去到監視佢同埋提供佢嘅情報，於是咧就係阿巴希爾咧因此就得到戴妃嘅信任，就係阿戴妃最終咧就接受呢個訪問嘅。 嗯，咁見到其實呢一個調查報告發表咗之後咧，司法大臣白洛賓亦都話今次個調查報告揭露嘅事件本質嚴重啦，引起咧對於英國廣播公司管理手法嘅一啲質疑啊，又話咧未來嘅營運方式必須作出改變，做法咧唔係政治干預。 嗯，咁而今次呢个嘅报告发表咗之后咧，咁啊戴妃两名儿子啊，就系威廉同埋哈利咧，都系发表咗声明啊，就话咧嗰一辑嘅访问咧，就导致佢哋嘅父母婚姻决裂，甚至咧害死咗戴安娜王妃。 嗯，咁 BBC 亦都系已经发咗道歉信俾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啦、王储查理斯啦，同埋威廉同埋哈利两个王子啦。不过讲到呢个 BBC 嘅调查报告去到呢一度咧，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关注一下咧西班牙政府咧近日都几困扰佢哋嘅一个难民嘅问题。 超过8000名摩洛哥难民涌入西班牙位于北非嘅海外属地休达，西班牙出动军警，有难民游水偷渡入境，上岸冇几耐就被逮捕，情绪激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政府会采用任何必要手段保护国家领土完整。 De Ceuta, como parte de nuestra nación, la nación española, su seguridad y la tranquilidad de nuestros compatriotas y residentes allí están garantizadas por la acción del gobierno de España, cualesquiera que sean las condiciones necesarias para ello y con todos los medios disponibles para ello. 刘宇光啊，讲到呢一个西班牙喺北非嘅海外属地休达咧，咁嗰个地理位置可能大家都即系唔系太过熟悉啊，但其实佢就喺可能香港人比较熟悉嘅直布罗陀咧，咁喺佢大概佢个海峡对面喺附近嘅。咁而呢一个休达呢个地方咧，近日就有超过8000个咧嚟自摩洛哥嘅难民去入境啦。见到啲难民都系用一啲游水啊或者爬围栏方式嘅去入到呢一个休达嘅边境啦。咁其实見到西班牙軍警都已經遣返了不少譬如是成人的一些難民了，但是一些講緊未成年的難民呢，有部分呢都仍然是要在當地那裡的。 是啊，都記得有一些電視畫面鏡頭就拍到有一些少年的難民就是在水上面就登岸啦，之後就是避過了一些軍警的追截，就打算爬過圍牆，但最終呢都是被一些軍警就是截獲的，他就都幾情緒激動喊曬咁樣。咁都見到呢，同埋都好多嘅難民咧，都系同即系西班牙嘅军警咧，咁喺现场发生过一啲嘅冲突啦，咁啊啲军警就驱赶佢哋啦，咁就造成好多嘅问题。咁头先嘅声大家都听到啦，西班牙嘅总统桑切斯咧就发表咗声明，佢就话咧难民涌入咧系一场严重嘅危机，强调政府咧会恢复边境秩序啊，又话咧会派呢个军警去到达咧就接壤摩洛哥嘅边境，希望咧阻止更加多嘅难民涌入。咁桑切斯亦都话咧，西班牙边界同时咧亦都系欧盟嘅边界，西班牙咧系有责任保护领土完整，保障咧欧盟人民嘅安全。 但陆宇光讲翻今次嘅难民危机，其实点解会突然之间发生咧？都有讲话咧，背后其实系西班牙同埋摩洛哥两国之间咧一场角力嚟啊！因为喺17号嘅时候，突然之间点解会有咁多人咧？有一啲西班牙嘅国内嘅舆论就质疑咧，系摩洛哥故意咧就即系放松个边境去俾难民啦，对于边防嘅工作嘅态度消极啦，目的就话要对西班牙进行外交报复。咁、那个事件嘅缘起咧，都可能咧同一个嚟自一个组织叫做波利萨里奥阵线嘅领袖咧加里咧，佢因为染上咗新冠肺炎，被安排喺西班牙 班牙嘅醫院接受治療咧有關嘅。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咩嘅領袖嚟嘅咧？ 嗱，呢個組織咧就叫做波利薩利奧陣線啦。咁呢個組織咧向來就主張西薩哈拉獨立嘅，並且咧就喺1976年宣布成立咗薩拉威阿拉伯民主共和國嘅。咁之後咧就經過多方嘅武裝衝突啦，咁而家嘅西薩哈拉咧就係由摩洛哥佔領絕大部分嘅沿海地區。咁但係對於摩洛哥嚟講咧，呢、這個嘅組織嘅領袖加利咧係叛軍領袖，而西班牙咧就竟然接收佢幫佢醫新冠肺炎，係醫自己嘅敵人咁。咁當然咧就令到摩洛哥對於西班牙嘅做法就感到憤怒啦。於是咧兩個國家咧就開始出現緊張啦。 係啊，咁關注到難民嘅問題咧，都有歐盟嘅官員就形容啊，其實而家必須要啦，即係確保唔好再即係對於難民使用過度嘅武力啦，同埋即係盡快解決呢一個人道危機啦。不過講到難民嘅問題咧，今個星期咧喺另一度就喺日本咧，亦都有一個關於喺當地咧收容所嘅一名啊申請緊難民嘅一個女性咧死亡嘅事件嘅一啲關注。其實講到呢一個事件，就是一个斯里兰卡的女性，其实早在三月的时候就在收容所的时候就死亡，她就叫做桑达玛丽。亦都呢一个事件是导致一些舆论的反弹，令到日本近期一个是法案亦都是难产的。 首先讲回这位的斯里兰卡女子叫做桑达玛丽，她就在去年八月开始就因为非法居留就被收容在日本名古屋出入国居留管理局。今年一月的时候就向收容单位就表明自己身体不适，不能够握拳，讲嘢都有困难，但是就被看守者拒绝，之后三月就死亡了。桑达玛丽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都有些医生诊断就认为是入境管制方面的当局就应该暂时释放她。但是日本的法务省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就并没有将这段的医生诊断记录就是记载在调查他死亡案件的中期报告之内，令到日本在野党就质疑是不是有人去涉嫌隐瞒呢，就要求查明事件的真相。 咁今个月头啦，桑达玛丽嘅屋企人都开咗一场视像记者会啦，要求啦去公开涉事嘅闭路电视片段等等，而家属呢亦都系其后访日去到日本啦，今个星期亦都系同法务省法务大臣上川洋子呢会面。咁上川就喺会面当中就讲到就系话对于死者呢系感到相当惋惜，但呢就冇任何道歉嘅用词。咁亦都喺呢个时间呢亦都系见到日本国会上个星期其实系审议紧一个咧新嘅法案，一个法案嘅修正草案啦，应该咁讲，就叫做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咁呢一个修例嘅目的咧，其实系解决一啲受强制即系被强制要出境嘅外国人啦。如果唔愿意离开日本而长期咧喺收容喺一啲管理设施、一啲收容所嘅设施入边嘅情况，咁啊希望呢个修例可以令到呢啲人咧尽快系被遣返嘅。 咁但系咧，就系因为今次啊，有斯里兰卡女子喺收容所死亡嘅事件啦，咁见到连日嚟咧，都有民众喺国会外面静坐抗议啊。咁虽然咧就系各党对于修法内容都大致取得共识啦，但系对于系咪公开呢位嘅斯里兰卡女子桑达玛丽喺收容所里面嘅影像咧，就无办法达成呢个共识。在野党就为了阻止相关的修法是付诸表决，提出就解除众议院法务委员长的职务，执政自民党于是就暂缓修例。 讲返喺日本一啲难民申请嘅情况，其实都有人咁讲，就係话呢好似一个难民锁国咁样嘅日本。因为呢难民嘅批准率呢都係相当之低。譬如去年呢只係安置咗大约47个嘅庇护申请者。咁申请者呢亦都係即係申请嘅门槛係非常之高啦。咁而佢哋喺当地滞留嘅期间呢亦都係会得唔到一啲政府生活嘅补助金啦，亦都係冇工作许可啦。可能有机会係被逼去打黑工啦，咁而一啲遣送中心嘅环境咧，亦都系相当之恶劣，咁所以亦都系引起咗咧，当地嘅一啲关注组织嘅一啲关注啦。 咁我哋都见到啦，即係嗰个收容中心啊，嘅遣送中心嘅环境恶劣啦，咁都长期拘押呢都成为另一种嘅施压手段啦，咁都大家好关注呢，就当中系咪涉及一啲嘅人权嘅议题呢？ 係啊，不过呢、這个斯里兰卡女子喺日本收容所死亡呢个议题呢讲到呢度啦，跟住呢个时间落嚟呢，我哋要交俾我哋嘅另一位朋友李本莹啊，喺风起云涌嘅环节呢讲下气候变化同埋台风嘅问题。 十万八千里，风起云涌。 台风带来的大风会吹冧树木、围墙，甚至房屋，造成破坏。但是相比上，台风带来的水，包括雨水和海水及波浪，其实破坏力会更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台风在很远的时候，在海上已经能够激起颇大的风浪和涌浪。先讲涌浪，当台风仍然在十万八千里外的时候，我们有时在船上已经可以感受到一些六七秒钟一次甚至更长周期的起伏，这些就是涌浪。香港不止一次发生过一号风球情况下，当台风仍然在太平洋那边，但是它的涌浪已经足以令船上或者海上平台上面工作的工友失足跌落来伤亡的个案。而风浪呢，就是呢台风移近在船上感受到两三秒钟一次的起伏。当然大风渐间有大浪，一般的渔船或者游艇要赶紧避风，否则生命会有危险的。当台风埋岸的时候呢，会出现风暴潮，即是台风不断地将海水往岸边地推，特别在一些浅滩上面，一些水母订就会令到海面急剧上升，令人防不胜防的。如果加上天文涨潮，后果会更加严重。近代历史上破坏力最强的风暴潮发生在孟加拉湾。在1991年4月，一个超强气旋在孟加拉湾中部由南向北直上。由于地理的原因，海水埋岸的时候，水变得没订走，结果风暴潮叠加涨潮超过10米，令到十几万人没顶的。到了台风登陆的时候，一般会有大雨，大雨会引发山洪洪水，会带来伤亡和破坏的。如果大雨落在山多的地方，更加会诱发山泥倾泻。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的评估，台风的强度只会跟随全球暖化而变得更加强。上述雨水加上海水的破坏只会越来越大，而且避无可避。所以为自己为后代，大家要落实生活简约，节省能源，减碳减排，更加好好利用再生能源。 西杰达，天文台就梗系专业噶啦。 是的，瑞文，不过有个后生仔自称是不专业天文台。 吓咩话？好乱，真系点啊？ 今个星期我请嚟咗呢一位气象发烧友，介绍下佢呢一个网上平台点样帮到手。 而我就同陈家俊揾嚟学者梁美仪教授，同我哋分析一下将福岛核废水倒入大海会点样影响生态。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阿曼， 邀请到鍾意自由行嘅卡卡同大家分享之前同朋友自驾游阿曼嘅体验。 卡卡去到阿曼嘅太阳山睇日出，仲有去山顶露营啊！ 另外更参观古城同埋海边渔船城市啊！ 阿曼除咗沙多之外，仲有悬崖河谷睇噶。 当然唔少得阿曼嘅首都马斯赫特嘅景点分享啦、啊！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 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陆宇光啊，有时我哋成日讲咧，疫情期间如果有啲人可以在家工作咧 ，work from home， 咁就唔使有即系翻工、放工、搭车嗰段时间咧，可能咧佢个工作效率都会提高咗。但系最近咧有个研究就话，原来其实可能喺一啲全国封锁嘅时间下边咧，原来一啲雇员咧佢哋 OT 啊超时工作嘅时间咧，反而可能仲有机会增加噶。 咁而咧即系长时间工作咧，大家可能都会谂到啊，可能会对健康。 有啲嘅影響啊，但究竟有幾大嘅影響呢？最近咧，世衛同埋咧係國際勞工組織就對於長時間工作所帶嚟嘅一啲健康影響咧，就做咗個研究，咁係第一次相關嘅全球分析嚟嘅。咁我哋分析咗咧全球150多个國家同地區嘅數據啦。咁咩叫長時間工作咧？都有個定義嘅。咁就咧就每個星期最少工作55个钟头。咁啊，各位聽眾， 唔知大家覺得呢個時間係啦，係咪 諗翻自己個工作時間先嚇？ 係啦，不過講到嗰個健康影響咧，咁見到兩個組織就估計咧，2016年啦，喺由於每個星期至少做55个钟咧，係導致39万多人咧死於中風，比起2000年嘅時候咧，係增加咗19个百分点啊。咁啊，應該係19%啊，亦都係導致咗34万多人咧係死於心臟病。咁可見到其實嗰個對於健康嘅影響咧，喺個報告嚟講咧，就一定係有噶啦。 咁同埋咧，呢個長時間工作咧，對於個健康嘅影響咧，都有受住其他嘅因素嘅喎。咁譬如話咧，係男性嚟講咧，嗰個嘅死亡率又會大啲啊。咁啊喺今次嘅調查裡面咧，男性死亡者咧就佔咗即係統計人數裡面嘅72%啦。咁而另外咧，就生活喺西太平洋同埋東南亞區域嘅民眾咧，尤其是中年同埋老年嘅勞動者裡面咧，就尤其顯著啊。咁即係香港或者即係中國都可能屬於呢個嘅區域嘅咯嚇。 從長時間工作而導致嘅疾病咧，咁其實都佔咧同工作相關疾病嘅1/3啦。如果睇翻咧，如果同每個星期係做35至40个钟比咧，嗱每個星期做55个钟或以上嘅人咧，中風嘅風險咧亦都係增加35%，而死於心臟病嘅風險咧亦都係增加17%啦。 咁點解長時間工作會同健康有關係咧？咁啲研究人員就話咧，可能有兩种方法咧会损害健康啊。首先咧就系压力嘅生理反应啦，其次咧就系漫长嘅工时咧就代表住个劳动者可能会从事更加多危害健康嘅行为啊，例如系吸烟啦、饮酒啦、睡眠不足啦、运动不足啦，同埋唔健康嘅饮食等等噶。 另外啦，其實長時間做嘢嘅人數咧，亦都係增加緊啦。同埋頭先我哋講到啦，新冠病毒大流行之際啦，咁其實個工時咧反而會漸長，因為見到世衛講話咧，而家在家工作啦，成為好多行業嘅新常態啦。咁有啲人可能喺屋企咧都模糊咗一啲自己做家務啊，同埋做嘢嘅界限啦。咁可能反而咧會增加個工作時間。咁啊，世衛講翻個數字就話，原來有證據顯示咧，當一個國家進入全國封鎖狀態嘅時候，工时是会增加大约10%。 又不知道会不会是各位听众的一些亲身经历就是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工作时间再长一点会不会呢？世卫有些建议的就是说希望政府可以制定一些禁止强制加班和确保限制最长工作时间的一些法律。而雇主和工会都应该就着工作时间达成一些协议，和雇员可以共享工作时间，就确保每个礼拜的工作时间就不会超过55个钟。 好啊，最后好快咧，都讲下一啲可能一啲办公室嘅喺办公室做嘢嘅人咧，都好关注嘅一个新闻啦，就系、是、IE 微软嘅浏览器咧，原来就快正式退休 嘅。系啊，吓。咁就微軟就預計咧，到時就係剩低少數人咧會仍然使用 IE 啫。咁而微軟咧就因為 IE 過於老舊咧，太多嘅漏洞啦，咁就希望可以逐步淘汰呢個舊版嘅瀏覽器。 係啊，出年六月咧就應該會退休噶啦。節目剩翻少時間啦，送俾大家一首歌，嚟自 David Bowie 嘅《Life on Mars》。It's a god-awful small affair.To the girl with the mousy hair, but her mommy is yelling no, and her daddy has told her to go. But her friend is nowhere to be seen. Now she walks through her sunken dream to the seat with the clearest view, and she's hooked to the silver screen.But the film is a saddening bore, for she's lived it 10 times or more. She could spit in the eyes of fools if they ask her to focus on the sailors fighting in the dance hall. Oh man, look at those cavemen go. It's the creepiest show. 首歌咧 ，Live on Mars 虽然叫做就唔系真系咧讲紧火星嘅，都系讲紧一个年轻女仔咧对于世界观嘅一啲疑问咁啦。不过真系同火星有关嘅一个新闻咧，今个星期咧就有中国嘅天问一号咧登陆火星啊。 系啊，咁佢所搭载嘅祝融号火星探测车咧，就传咗一啲从火星嚟嘅相同埋片，咁当中都记录咗一啲火星车嘅减速伞咧，就脱离天问一号，就进入咧呢个火星大气层嘅一个瞬间啦。咁都证明住咧呢个嘅着陆嘅硬件咧已经系顺利咁开发咗啦。 系啊，其实呢张相咧都足足。嘥咗四日咧，先至 send 翻嚟地球啊！咁有啲专家就话咧，因为距离都好远啦，个无线电波咧耗时都系好衰事啦。咁而过去咧睇翻咧，而家除咗美国之外咧，就只有中国系成功啊，即系派到一个车咧系登陆紧火星噶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好，拜拜。